七七一喜，贵重要约讲解明个大批，是讲解九经无上化度十方现讲解上，今日地藏本愿经，地藏菩萨的赞叹三宝的功德。这三宝的功德呢，一毛一滴一沙一尘不会空过的，所以是利益的色界自得。世间那个法呢，要用须弥山那个钱财来布施，将来终归依无太惯法呢，其实不实在的，如影如形如幻，虽有不实，出世间法呢，一滴一沙一尘都不会空过，所以如是利益的色界自得。世间法呢是幻化的，终归依空，因此我们认识恒河沙七宝布施呢，都不及受持安居界的功德。安居界功德可以令你成佛，可以令你了生死，可以令你度众生。恒河沙七宝布施功德得人意的福，虚妄之过，人意的福不是真实的，会有尽的，而幻而化，虽有不实。所以地藏菩萨讲这个话一滴都不会错。以佛教中乃至善事，一毛一滴一沙一尘都不会空过，而是利益色界自得。咁讲人之后呢，当时那个法会之中啊，有一位叫长者，长者都大富长者，在家的地位好高的，大富长者。因为长者呢，那个名就称为大辩，人必须有名，名就表他的德。这个长者，这个辩才就无碍，故名大辩。佛法中有四种的辩才，第一就法无碍辩，只不过名声呢通达无碍；第二就义无碍辩，一切法呢有义理，义理都无穷；第三呢就慈无碍辩，用种种的方言土语啊，所以粗言合晒耳，大句大一义，这个就慈无碍辩。大死的傲之无碍辩，一法之为无量法，无量法之为一法，由于智者大事，九存的含妙，妙法莲化境台呢，个妙字呢放咗九十日，呢、这个就傲之无碍辩。咁呢个大辩长者，佢有四种嘅辩才：法无碍辩，义无碍辩，慈无碍辩，傲思无碍辩，所以名之为大辩。是长者的九正无生化度十方，长者已经证了无生法忍，一切法呢是不自生，不自生就无生，一切法不从他生亦无生，一切法不从共生，自下不生，不是共生，一切法不是无因生，无因生都有生啊，不是无因生，所以称为无生。天台仲有嗰句话，就是众论呢又讲，自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是故是无生。 我哋正当呢个无上法忍咧，喺呢个涅槃境界，人人都知道生啫，谁人认识呢个无生啊？我哋咁晒做人，乜生咧？咁晒做人之中啊，即系做男做女咪生咧？我哋咁晒做人之中，是贫富是贵贱，呢个咪又生咧？或者我哋咁晒做人来生咧，做咩啊？做鬼做畜生，上天咪又生，即六道轮回都是有生的，有生就有死，这个凡夫的境界。生死的范围都好讲，生死从何而来？从无生而来。无生呢，我们认识无生的境界，无生的范围好讲的，我们现在所到这个国家是有生的国家，我哋未曾到呢个无生国咧，你个跑到无生国去玩啊就好啦。人人都到呢个有生嘅国家去玩，香港唔够，跑到美国，美国咪有生；美国唔啱，跑到加拿大，加拿大咪有生；加拿大啊，跑到澳洲咪又有生。跑到中国都是有生嘅，你何必唔跑到呢个无生国咧？无生国就好啦，无生都无。无灭嘛，无有生死的国家，无有生死国家是自佛的国家咧，菩萨的国家啦，声闻缘觉嘅呢个国家嘛，所以无生咧，你能够识得无生咧，你就可以处处都受生，从生到无，从无生到而生，一切生啊，从无生而有嘅，一切生唔系从生而有嘅。虽永家禅智云，一实无生无不生啊！是名而来的真实相啊！若果讲到无生啊，无不生啊，但我哋未曾认识呢个无生咧，所以我哋冇办法做到无不生。譬如大海水，水性咧就湿性，大海水呢个水性系湿性，湿性系无生的。大海水是无生而生，千头万浪生起来，千头万浪都是从这个无生而生的。这个呢，你认识无生呢，你可以处处受生。如果你认识无生哦，可以处处受生，做个佛身、菩萨身、声闻缘觉身、男身女身、三十二应身，无生而生，处处都受生。所以佛法呢后好简单，我哋而家就见到呢个生灭，我哋从生灭之中修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生灭，我哋认识啊，阿弥陀佛，无生无灭的阿弥陀佛。认识无生无灭的阿弥陀佛咧，你有生灭的阿弥陀佛，生灭者念几多佛啊？念一百啊，一千啊，一万啊，呢个咪生灭阿弥陀佛。无生阿弥陀佛咧，念一句遍十方，遍一切，嗰阵时咧就变咗无生嗰个阿弥陀佛。所有生就从无生而生。从呢个生就识得无生，无生就无不生。现在我哋咧，个个人咧都认识呢个生，未曾认识个无生嘅。咩时候认识个无生呢？你悟到啲时候认识无生，契得悟咧就契呢个无生，唔系契呢个生啊！生唔需要你契悟啊！一日都唔理几多妄想生，一日都唔理几多烦恼生，一日都唔理几多是非生，一日咧都唔理几多咧苦生。无生就冇苦嘅，无生就冇烦恼嘅，无生啊冇妄想嘅，无生咧就冇轮回嘅，无生咧阎罗王都观念唔到嘅，阎罗观咧就观有生，你有生啊，系你六道轮回边一个生，地狱嘅生，饿鬼生，畜生生，人天生，阿修罗生，咁样呢个六道咧就有生，从六道有生，悟咗呢个无生咧， 嗰陣時不受六道輪迴，不受六道輪迴咪唔生咩？唔生，無生無不生啊！我判你生就生啊，判你生天就生天啊，判你做人就做人啊，判你個咪做畜生啊！見呢個六王、四之王、龍王，係咪啊？咁樣到大金千鳥王去做中生，真無生無不生。佛法花呢行好簡單，一個生字一個無生，生就凡夫，無生就聖人嘛。呢個長者就九正無生，無生就無不生，化到十方，十方世界都受生。呢長者就九正無相，無相就無不相，十方世界都現嗰個相出嚟。呢個長者九正無身啊，無身就無不身，現一切身。所以觀音菩薩三十二應身咧，都係從呢個無身嗰字現出嚟嘅。觀音菩薩又唔係有咩叫做奇妙嘛？佢哋見到呢個無身之身啦，無身無不身咧，啊、哦、就三十二應身，即迦牟尼佛就千百億化身，都係從嗰個無身嗰字，無身咪無相，無相咪無生，一樣嘅道理啊！你識得無生就識得無相，識得無相識得無身啊！哦所以呢個長者九正無生法忍，從無生而生，化到十方，十方世界隨隨都隨隨都受生。現長者身啊，長者正呢個無生法忍呢？無生法忍咩啊？係我哋個清淨法身佛嘛？清淨法身佛就無生，一個有生點可以成為清淨啊？無生又清淨嘛？無生就無滅，無教就無證，無障就無感，這個就是清淨法身啊。清淨法身無生，就能夠隨隨都現出種種身出來，這個千百億化身啊。這個長者都明白化到十方，化到十方呢，就我們娑婆世界，這個長者現咩身啊？無生而生在我哋娑婆世界现嗰个长者身，可能就别一个世界现菩萨身啊，或者再另一个世界现一个佛身啊，啊或者再现一个世界一个同男身同女身啊，你识得无身就无不生，无生就无不生啊。咁啊呢个长者咧，不论佢在十方世界现咩身，但就我哋娑婆世界啊。地藏的法会啊，佢系现呢个长者神，现呢个长者神，合掌恭敬问地藏菩萨言，佢即系问法啊，问法唔系为自己啊，问法啊破而破大众嘅疑啊，问法就利益大众啊，所以能问能持嘛，能答嘛，能问呢个法咧唔简单啊。有好多人都唔识会问呢，呢个长者就识会问呢，一问就利益大众呢。合掌恭敬问地藏菩萨言，大事咧就系菩萨嗰个别号嚟嘅。菩萨又称为大事，好多人称观音菩萨叫做普门大事啊，观音大事啊，大事咪菩萨啊，大事。见南阎化大众生命中之后，小大变数，未受功德乃至七界，做中善人，是命中人，得大利益及解脱法。呢张经文地藏菩萨，地藏菩萨啊，管理幽冥个教子嘛，幽冥世界咧属地藏菩萨管。所以张经文啊。不，呢个南阎浮提啲众生啊，人人都有生，佢未曾整无生，系咪？整得无生咧，就唔需要生，无生就无死，啊，生死就自在，啊，有生就生，有死就死。但你未曾整无生咧，生又不自在，死又不自在，生死就自己不能作自。所以修行咧，目的就希望重生，就见到呢个无生之理。唔咗无生之理咧， 的垂垂的手上，那个属于喜，从雷的黑喜。哎，他们的是南明法来众生啊，他们要上了，要上哎，就要死，上死中间呢，还有个命根嚟嘅。哎，我哋命啊，从个命哎，命之始就命为生，命之终就命为死。啊，这个命呢，有始就有终啊，有生有死。当着命中的时候呢，他们会在南面炮台，当然有见熟了，有父母嘛，有些还有儿女啊。这样呢，他命中之后呢，那些见熟呢，当然呢，做些功德给那个亡者，有见爱那个亲属嘛，见就见爱，熟就亲属嘛。见爱亲属呢，见到他死，怎么法子不做功德呢？见熟之中不离大小见熟，小见熟啊，这个亡者的儿女，啊，儿女比父母少呢，所以定要小见熟呢。啊，大见熟呢，是亡者那个父母，啊，有时不是儿女，不是一定父母善咒，有时那儿女善咒都有，所以白猴送黑猴人，白猴就送黑猴，送到上山。哎，大见熟是亡者的父母，而是大小见熟为这个亡者受这个功德，受出世无漏功德，无漏功德能够到这个亡者的，有漏功德就到不到。哎，有漏啊，有漏那个福不能灭有漏的罪，唯有无漏那个功德方可以灭有漏的罪。啊，为亡者受这个无漏的功德，无漏功德是什么？就三宝，就三宝的后做功德，乃至七债，乃至在超略之前，为亡者诵经，为亡者呢拜忏，为亡者这样呢就打佛七，这些都是无漏功德。乃至不做这么大，打七就七日，诵经呢又诵一半，是吧？这样的拜忏呢，有时都拜三天。简单的乃至就是超略之前，简单的供养斋，长治上有罗汉斋，有如意斋，是吧？有豆腐斋，甚至无有上行斋。啊，供斋就容易啊，做功德供斋就最容易。如果拜忏啊、诵经啊，就事情忙啲啦。乃至七斋，七斋啊，这个供斋咧系供养众生啊，供养众生咧，僧人有修行啊，修行啊又有食饭啊，食饱饭就好用供啊，所以供斋供得系不可思议啊。昔日佛在世的时候，依家摩诃婆舍婆提比丘尼阿佛个姨母，一出即驾之后咧，佢用呢个金流嗰个仙，用金流嗰个仙做咗一件袈裟，就送咗俾佛喎。佛就唔接受，佛点解唔接受啊？你想求福嘛？系啊，我恭敬佛就想求福，求福要供斋，供僧，供僧人啊，供僧人。咁样啦，咁样个佛要供斋，供僧人，供僧人咧，咁咪唔及佛啦？唔系啊，僧人呢后有佛，僧人呢后有过去佛，有现在佛，有未来佛，有十方佛啊。所以你供斋咧，就比供佛个供得还大。供佛有佛咧，供僧就唔同哦。供僧咁咪有菩萨僧、罗汉僧、智佛僧嘛。所以你供众僧人个供得噶。今日咧呢个摩诃婆舍婆提都有嚟咧，炸咗个金罗袈裟，咁样啦，俾一切罗汉，罗汉唔敢接受，俾菩萨，菩萨唔敢接受，后来俾到弥勒，弥勒接受起，弥勒一次菩一次争啊，争个范围好广啊，菩萨争，罗汉争，凡圣争啊，哎呀，龙蛇混杂，凡圣交参。你供债你即管供啊，你唔好论佢是凡事性啊，可能有罗汉啊，所以凡王敬文 你供养五百罗汉都不及生子一凡夫争嘛，生痴生期间供一个凡夫争，哎，你用这个平等心来供供争人呢，你就求到过去现在未来诸佛菩萨的功德，所以这个切债的供争嘛，因此供债的功德啊不可思议的，打行债啦，哦，若果你打得好啊，有罗汉来应债，有菩萨来应债啊，你就唔知求得几多福啦，所以乃至就切债嘛，造众善人啊，或者为呢个亡者咧，就种种嘅善人咧，啊无漏善根嘅人，现翻现盖众敬大忏。是不是稀合燃灯献花奉水都是供养三宝，供养三宝一切都是无漏善那个因、这个无漏善那个因，无漏善那个因是成佛那个因，所以佛法经文乃至一小人供养供养供养以而来而是之人当戒以成佛道，用一小个圣任系嘛，凡盖咁样嚟供养佛像咧，啊，意思之人当戒以成佛道嘛，造众善人，示命众人得大利益，个名咧献花献献饭献盖燃灯，个名咧切债示命众人得唔得人天嘅大利益嘅？命中的生人天路上嘛，命中生人天就好嘛，得生人天的大利益，及解脱法，解脱地狱饿鬼畜生三恶道嗰个苦法，这个大辩证者咧，万地藏菩萨，就三宝呢后做功德，能不能够令这个亡者得人天的利益，解脱三恶道嗰个苦恼呢？答解脱法，地藏答言，地藏答啊，长者，我今为未来、现在、未来以及现在一切众生答复你。而家所答复嘅为未来嘅众生，为现在嘅众生嚟答复。成佛威力啦，我地藏菩萨像佛嘅伟德神力，略说呢件事。略释解释下，长者未来现在诸众生等，未来的众生之六道众生啊，人天的众生呢，现在众生之人天的众生，临命中的时候，他临命中的时候那个心啊比较猛烈的，真了知将死其言也爱了，一死的未死嗰阵时候，佢个圣人好被爱。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如果人临死的时候咧，佢个心呢后都系善嘅。佢讲得话都讲得好话，自己死咯，还讲咩坏话呢？啊，死到嚟啦，所以其言也善。所以人咧临死的时候，个心都猛烈，而且你叫佢打妄想，佢都唔打，死咯。打咩妄想呢？啊，你叫佢放下，佢都放下啦，死咯咁啊！还咩执着咧？咩都放下。所以临死的时候，那个心系清净心，又可以称为猛烈心。在呢个清净心之中啊，下中之在何？不问一佛名。哦，临死的时候，清净心呢下，突然间向多一个佛个名号，阿弥陀佛。佢个心之后咧，就有阿弥陀佛嘅种子，阿弥陀佛入咗佢个心。平常我哋念阿弥陀佛都系左入左耳入右耳出嘅。啊，临命中嗰阵时咧，一闻到阿弥陀佛嘅名号，一闻到佢就扎实佢。然后佢死的时候，咩都带唔走咯，咪扎实个阿弥陀佛走咯，离开呢个世界啦。啊，闻到阿弥陀佛嘅名号，佢就带得佢走。将阿弥陀佛就带走啦，佢就执实嗰个执持名号离开呢个世界，所以啊临命终日，佢得闻一佛嘅名号，呢个佛嘅种子嘛， 佛的名号无论你哪个名号都好，得佛的宗旨。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一切琉璃光、阿陀佛、当来弥勒佛、开延灯古佛、迦叶佛，一切佛的名叫做万德洪名，有万德的个善品，所以得闻一佛名。或一菩萨名啊，临命中的时候，那个心咩清净嘅，那个心系猛烈嘅，那个心咧系紧张嘅。一向到菩萨的名号咧，佢就入咗心啦，心呢后咩嘢都冇啦，只有菩萨嘅名号。菩萨嘅名号，文殊师利菩萨、普贤菩萨、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地藏王菩萨、弥勒菩萨，都好啦。佢只要有菩萨嘅名号咧，下在这个清净心呢后就得啦。心中有菩萨的名号，嗱，一佛嘅名号，一菩萨嘅名号，一辟支佛名号啊！辟支佛咧，不但断呢个烦恼，亦断嗰个杂气，呢个无漏功德。凡是断咗烦恼，断咗杂气咧，不漏落生死，所以辟支佛有无漏嘅功德。你能够将辟支佛嗰个名号啊，下集八色田中呢，你就有无漏的宗旨了。不论有罪无罪，识得解脱；不论佢有罪或者冇罪，都解脱。就呢个无漏的功德，能灭有漏的罪啊！加上呢个亡者有罪，无漏功德一来，有漏罪灭咗啦。加上呢个亡者无罪，无漏功德一来，冇罪冇罪就增福啦。无漏功德能够灭罪，能够增福嘛？有罪就灭你个罪，无罪咪增你个福啦。有罪灭罪，咪有罪解脱；无罪增福，呢、这个无罪又解脱咯。即系有罪无罪，识得解脱。若有男子女人，在生不受善人，多做重罪，命中之后，见熟小。大为造福利，一切圣事七分之中而乃获一，六分功德生者自利。地藏菩萨要解释下啦。听人家代你做功德噶，唔会得十足嘅。若有男子转人，临命中的时候，未死以前，在生咧就不受善人。不受善人啊，不受三波的善人，不是世间那个善人，不受三波的善人，多做重罪，多做世间那个重罪，行恶改变奸淫邪道，杀盗淫妄，多做重罪啊，命中之后呢，临命中之后，天属小大，即为造福利。佢咪冇一个亡人呢？暂时都有天属嘛？边个冇父母？父母咪佢天属啦。边个冇兄弟呢？兄弟咪天属。边个冇儿女呢？儿女啊，又系天属啊。所以父母兄弟姊妹儿女都是生时见熟，生时见熟有些是大有些是小的，假如是儿女是妹妹弟弟，这个小见熟了。假如是父母是哥哥是姐姐，这个大见熟了。亡者的见熟有大有小，那么亡者离开这个世界了，有见熟的感情，为造福利，为造这个三宝的福利，三宝无漏之福，能够利益这个亡人，故人为造福利，一切圣事，三宝呢，这个功德，就圣人所作之事，譬如念佛，边个佛唔念啊？譬如拜忏，边个罗汉唔拜啊？譬如诵经， 边个菩萨唔中啊？譬如燃灯碰水，边一个圣人都系燃灯碰水啊？乃至六祖啊，都会中买啊！啊，呢个咪又话圣事，中买供养大众嘛？啊，或者燃灯，系咪？古来祖师都燃灯嘛，都系一切圣事。即圣人所作之事是无漏的功德，七分之中而乃获一，是不是生人当一个亡者来做功德呢？做成七分，亡者得之道只能够得一份，七分亡者得一份，六分功德生者自利，还有六分呢是谁啊？上者啦，上者自己得啦，啊，上者自理，啊，以是自古未来现在善男女等民见自受啊，因是自古啊，做这个三宝的功德，做三宝的功德，亡者七分得恩，上者呢就七分得六分，以是自古未来现在善男女等呢自己又想下啦，死后人家做功德，七分得一份啊，现在我未死呢，闻者见人见到自己还看见啊，赶快就自己受行啊，闻见闻闻见见见见到自己还看见，自己赶快就受行，赶快就还冇罪啊！神份份几镬话，就三宝了后做功德啦。那命呢？做得一份就得一份，做得七份就得佛七份，做得十份就得十份，份份系几镬嘛？份份呢都自己镬到啊！无上大悲，不期而报啊！我哋人呢必定啊有呢个无常，无常者死也，呢个无常啊大悲啊，任何个人呢都能够不能灭离呢个无常，即系无常大悲不期而到。到底无常系边一日呢？自己唔知道。咩时候死嘅自己唔知道，叫做不期而到啊！我哋临死的时候在边个地方死咧？啊又唔知道，啊咩时候死又唔知道，在边个地方死又唔知道，在香港咧，在九龙咧，啊在新加坡，或者跑到美国死都唔定，啊嗰、那个地方又唔知道，系咪？啊我哋临死的时候点样死咧？啊亦唔清楚，啊或者病死。或者行路行得几行嘅气就嗰次死，或者食饭食得几食嘅咪食完就死噶啦，或者瞓觉瞓都唔醒就死啦。所以啊，无常嗰个大鬼啊，好平淡嘅，但佢唔话俾我哋咩时候啊，我哋系死啊，咩时候死唔知道，在边个地方死又唔知道，点样死亦唔清楚，三宗都唔明白。叫做不期而到啊！明明由神未至罪福，当我哋死咗之后咧，离开呢个世界，呢、这个世界冇你份啦。太阳啊，你见唔到啦；月亮你见唔到啦；香港嗰啲灯光啊，啲电灯美黄啊，你睇唔到啦。你嗰个世界叫做幽冥世界，冥冥世界，冇光明嘅世界啊！你在呢个无光明嗰个世界咧。游来游去是你是什么？是这个色神明明游神游神神姐就色神、啊、色神就明明中音、啊、我们现在这个就明明孝音、啊、前音、啊、是不是来晒就明明孝音、啊、前后中间一个中音、啊、死了没投胎以前有个中音，中音就称为色神，色神呢在这个黑暗的世界游来游去什么都见不到、啊、就一见到就投胎了、啊、一见到这个光明 光明之中啊，见到自己嘅父亲、自己嘅母亲，即刻就投胎做嗰啲儿女啊！啊，或者咧就呢个明明乜嘢都见唔到，突然间有啲光明一见到啦，见到咧，见到人家嚟饮水，佢又走嚟饮水啊！哦，一下子咧就走嚟做得教，饮水做得教啊！所以呢个明明有神啊，系讲我识神。明明在呢个有明嗰、那个虚空中游来游去，嗰阵时咧，佢知道自己未曾入胎啦，死就死咗啦，就未曾有揾到呢个神屋嚟治啊！在呢个黑暗嘅世界，呢个明明有神啊，黑暗世界嚟游来游去，佢有冇得食咧？食乜嘢咧？食饭。冇咁海味，食咩？食香，闻嗰啲香就爆啦！啊，所以咧，嗰啲亡者咧，你撞住香俾佢嘅得到，佢闻咗呢个香就爆啦。以香嚟，香啲咩色？香系畜食嘛，一闻一畜就爆啦。所以呢个明明有神，未至罪福，就佢又唔知道自己死咗之后啊，罪多福多咧，自己唔清楚，不能自知嘛。一个人可能自知，你喺我哋一世之中咧，你话我哋做住到咧，作福多咧，罪亦有，福亦有，但边样多咧，自己唔知道嘛？生时都唔知道咯，死后又点能知道咧？所以未知自己嘅罪福，七七日内，睇下自己嗰个重任啊！识神，自己识神七日就死咯，死咗即时散翻，寿命好短嘅。七七四十九日，咁样死咗七次，散运七次，极其靓咧就四十九日。四十九日一定要投胎啦，你唔投胎，阎罗王都叫你投胎。四十九日咧，你就一定咧要投胎，投胎做人、做鬼、做畜生，入地狱、做恶鬼、上天都要投胎啦。所以七七四十九日咧，就未曾投胎。你呢个就名为色神，亦称为中阴，中阴色神。七七四十九日，而痴而聋，自己咧又未曾投胎啊，好似个呆子一样，人家嗌一声咧都唔知道，好似聋嘅，而痴而聋啊！呢、这个色神啊，咁样在呢、这个。在呢个有明界游来游去，又唔知道自己罪福，四十九日咧疑似疑聋，或在自是辩论业果，或者呢个色神咧，在呢个地府呢后，有好多阎罗王啦，大约都有五个自是啊，辨别呢个善恶啊，呢、这个法官。自是就法官，自是法官呢，辨别你生时所作的业而定你嗰报。自是不离五国，但一个善官，呢、这个官善官，神善嗰个善，善官呢就辩论啦。哎，你一世以来杀得几多生啊？你知唔知道啊？杀戒杀恶杀恶杀智汤夷啊，杀得几多生？这个善观的辩论你杀生杀得几多少、第二个呢就名为水观、水观呢就辩论你不义而吹讨得人家的物、见到人家不在了你就讨人家的物不义而吹看你讨也讨得几多钱小孩子讨父母的钱讨得几多钱这个就水观的辩论你那个讨业多少。第三呢就名为那个铁观呢又来辩论了。你做人啊做了一世啊做了七十八十岁死啊你一世以来啊你曾经犯过邪淫啊你犯了几多次啊淫犯外色犯邪淫犯了几多次邪淫有罪的这样的定你的罪了。看你犯了几多次，呢、这个名为铁观啊。咁样咯，第四个咧就名为土观咧，看你冇打贸易、呃人、骗人、恶口伤人啊。呢、这个土观咧 啊，供你来辩论，你把口业唔受嘅，你时常贪妄意啊，恶口啊，啊骂人啊，咁样嚟辩论你个口业啊，呢、这个就系、是、土官啦、啊。咁啊，还有一个咧叫做天官，天官咧，系你一世以嚟饮得几多酒啊？你啊，饮酒有罪噶、哦，佛法你又唔会可饮酒嘅。啊，咁咪系你饮得几多酒，所以咧就名为自私的辩论啊，业果嘛。一个咧就善观啊，一就杀生，一个咧水观就偷盗，一个咧就铁观邪淫，一个土观就两舌恶口，一个就天观啊，饮酒多笑。系咪画到自私辩论业果？心定之后咧，据你嗰个业啊，你啲业太重啦，受生做恶鬼做畜生；你啲业轻啦，啊可以做人啊，据呢个业而六道嚟受生。未测世间千万愁苦啊，但系未测自己所作嘅业。是轻是重唔知道，咁样咧嗰阵时啊，心情上啊苦苦闷闷嘅，千万愁苦，都唔知道自己系咩罪咧。啊，未曾测阎罗王未曾定我罪咧，嗰阵时千万愁苦，何况堕以至恶趣咧，未曾定罪都愁苦哦。何况定咗罪啊，堕落做鬼喎、哦，入地狱啊，做畜生。嗰阵时就更加苦上苦，唔知千万愁苦啊，万万呢个愁苦。是命众人未得受生，在七日内念念之间，望至骨肉见熟，以助福力救佛。呢、这个命众啲人呢，离开呢个阳间咧，抛到任地府去啦。这个命中的人呢，他还有自觉啊，虽然间呢这个神海啊死了，他有个重任神啊，重任神好像小孩子一样，不是几灵的。这个重任神啊，命中之人呢，他有49日的寿嘛，他未得受生呢，在七日内念念之间呢，他没有其他的妄想，唯有念念的希望呢，希望个阳间啲贤女啊，帮我做个功德；希望阳间啊，嗰啲兄弟姐妹啊，帮我做个功德。啊，希望阳间嗰个父母啊，帮我做功德咧。望住骨肉嘛，父子母女都系同一个骨咁嘅肉嘛，兄弟姐妹都有骨肉之情啊，望住骨肉嘅建树，以做福力，做三宝嘅福力。而救拔我地獄之苦嘛，以就福力救拔嘛。過是日後隨業受報，過了49日後呢 就隨業了，隨你所作的業呢，這樣來受報啦，所作的業呢來受報。若是罪人動靜千萬歲中無解脫人，假如是造罪的人呢，咁样咯，一动投胎啦，投到做咩啊？投到做入地狱，入地狱受苦啊！一入地狱啊，唔简单咯，地狱苦茫茫，明明都无日光，人间百千劫，未拜半宵长。如果地狱半日呢，人间就百千劫啦。所以一入地狱，见过1,000,000岁。都唔会出地狱，地狱个时间好长嘅。人间咧100,000劫，地狱得半日啫。如果地狱一日咧，我哋100,000劫啦。所以动静100,000劫，无解脱日，一是五无间罪，堕大地狱，千劫万劫，永受众苦。地藏菩萨又讲啊，假如啊，你系。当这个五无间这个重罪啊，堕在阿鼻再大的地狱，经过1,000劫1,000劫， 永远受重苦，时间更长。所以劫者人寿啊，一百岁就赚一百年就赚一岁，赚到八万四千岁啊！由八万四千岁一百年减一岁，减到十岁啊！而是一赚一减，你明为一个劫嘛？堕咗呢个无间大地狱，见过千劫万劫，受无间之苦啊！唔容易出头咧，永受重苦。复至长者，而是罪业众生，命中自下，坚足骨肉，委修形斋，资助业道。复至地藏菩萨又对呢个长者讲啊：，假如呢个罪业嘅众生啊，果然系命中自下咧，佢生时嗰个坚足啲骨肉，都有啲感情，为佢嚟做功德。啊！再得闲做都迎债，再简单咧供债咧，迎即系经营，经营啊而做呢个供债啊，以债罗汉债啊，供债为受迎债，资助业道，迎债就供养障人啊，供佛合障啊，供佛合障，供债啲功德。是无漏的功德，可以自助这个业道之苦啊，自助业道之苦。未债食境得迎债之次，但你迎债的时候呢，你要虔诚啊，未障人未曾食债言呢，你都要虔诚恭敬来供养迎债。那未债食境答迎债之资，迎债咧，你办债嗰阵时，啊，你做呢个债财，你经营嗰、那个。